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今天来到这里，一起读你的话语，借着读你的话语，借着听你的话语，借着思想的话语，借着讨论你的话语，借着如此所激发的默想，就更加认识我们的主，你的儿子。求你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时间，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在就是在此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预尝到未来的安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希望爱课倒数第二堂课，下礼拜就会结束最后一堂课。我们还是一起念第五十七问。 爱之间哪一个最大？因为爱永远长存，又因为爱使我们最有神的样式。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会说，如今我们在地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爱的真谛。你参加基督徒的婚礼都会，大部分都会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必须认知，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必有信心，就必有盼望，就必有爱心。从一个角度来看，基督的身份，基督徒就是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的人。我们到了第五十七课，大家应该不再有任何的误解，会认为哦，基督徒可能有爱心却没有盼望，或者有信心却没有爱心。我们有信心就是发出仁爱的信心，而这信心叫我们有所盼望。所以贵格里应该是大贵格里 Lombard 十三世纪的神学家会引用 Gregory。初代的教父会说，只要我们活在今世，就发现信心、盼望、仁慈与善行其实都是相等的。我们信多少就爱多少，只要我们爱就对盼望有确据，因为每一位忠实的信徒盼望多少、爱多少就信多少，而他信多少、爱多少、盼望多少，就行出多少的善行。我就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我们所领受的是整全的救恩，我们所领受的是全备的基督。这个跟下一课最后一堂课会有关系。我先提出来，大家那本书大家还没有出版，对不起。最后一课的题目，你们可以事先思想：我们的基督是否有信？他是否有盼望？他是否有爱？OK， 希望爱如果缺一则全缺，有一则全有。You're getting the whole package， 你不可能 只拿到一部分而没有拿到全部。关于这个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也就是延续这堂课一概的概念，我们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来解释希望爱。这信望爱并不是一个独立抽象的品德或个人操守的进阶的，到了某个程度你就有信，你就有望，就有爱，而是我们身份。所以五十七课下来，不外乎我们就是讨论何为基督徒，何为基督徒，该如何活在世上。而今天最后一课，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课，第五十八课是 epilogue， 就是后记。严格来说，这最后一课其实是我们在思想，不只是我们该如何活在地上，我们如何活在地上是关乎我们最终的结局。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So Thomas Adams 清教徒会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这当然是箴言31章29节，唯独你超过一切。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理解，信心绝佳，盼望也一样好，但是爱却超过一切。但最大的就是爱。 我们相信神的爱，我们盼望神的爱，而我们也因他的爱而爱他。他就是爱，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也是在乎盼望，盼望那眼不能见的。罗马书八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是为自己信上帝，你没有办法为你的弟兄姐妹信，这个信心是你的，是上帝赐给你的，但是是你的信心，你必须要信。我们也为自己盼望上帝和他的应许，你没有办法为你的弟兄姐妹有所盼望，哎，但是唯独爱，这三个基督徒的美德 theological virtues， 这三个基督徒神学上的美德，唯有爱，我们不只为自己的缘故爱，我们也为他人的原因爱，这什么意思？我们这可以讨论。我这边有个问号，就是再问大家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不只为我们为自己的缘故信，我们为自己的缘故盼望，但是我们不只为自己的缘故爱，也为他人的原因爱。我们从何理解 Mark Jones 在书中有提到的这个道理？你们可以讨论，让我有点时间吃东西。Yeah， 这你们彼此相爱，人这是关乎我们的身份 ，right？ 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的身份。爱也是这三个神学美德之中唯一爱的对象，不只是上帝，而且是透过彼此相爱表达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也为他人的缘故爱，但是我们并没有为他人的缘故信，或者为他人的缘故有所盼望。我们爱的对象最终是上帝和灵舍，这两个诫命其实是一个诫命。你若爱上帝，你就爱灵舍。你不能说你不爱你眼见的灵舍，而说你爱眼不见的上帝。所以当我们思想我们爱的对象，我们最终的对象，我们就知道爱这个美德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爱，我们爱的对象也是我们的灵舍，也为他们的缘故爱，为了他们的好处。 OK， 关于这第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OK， 那我们就继续看。唯有爱叫我们在地上，叫我们圣徒活在地上，走天路的圣徒，还未得荣耀的圣徒。唯有爱叫我们在地上的圣徒向上帝效法上帝。保罗明确的命令是你们要效法上帝。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提到，我们是有份上帝的本性 Phusei。这什么意思？我们怎么效法上帝？我们怎么有份上帝的本性？何为上帝的本性？经文中我们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神学的用词，这些用词也是非常有用的。神是譬如说正统改革中会用，他不是说神无所不在，他会用一个字叫做 immensity。这中间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无所不在，而用 immensity， 巨大无比，大，有其神学的概论。但是这些都是很好的，我们思想神的属性，我们也思想神的属性，最终因为神的纯一性 simplicity， 我们思想神的属性其实就是思想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只有一位属性，就是他是神。但是圣经中却告诉我们神就是什么？爱。 所以如果我们要效法神，很简单嘛，我们就必须爱 ，right？ 所以你要如何效法上帝？一个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你就是必须爱。你如何有份于他的本性？他的 nature， 他的 fousse， 你爱。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你们要效法上帝，好像蒙什么？因为你们蒙爱，所以你们应该爱像他一样。因为你们蒙爱。而在前面那一节，四章二十三节，你们要以恩慈相待，你们要存怜悯的心，要彼此饶恕。 Why？ 因为这是好事，因为这是让你更修行的更好，让你更有美德，是这样子吗？这是一般人会用不同的方法鼓励你，为什么要做好事？为什么要行功德？为什么要有怜悯？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一再强调，在这里面，基督徒的命令，或者你要说基督徒的道德劝说，圣徒的道德劝说 ，the imperative 有其功效的原因是什么？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因为基督神在他儿子里面饶恕了我们。这是关乎于你身份的认知，你是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得饶恕的人，所以你们要有恩慈，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你们也没有选择，必须饶恕。你不饶恕就是不守， you are disobedient。你就没有份上帝的本性，你就不知何为效法上帝。所以上帝他并不需要信心，这个跟 下一周的问题，这个就有点神学上，如果你要，就为什么我们要有好的基督论，我们在这里先讲，上帝并不需要信心，他也不相信，他也不需要盼望，这个关乎上帝的 aseity， 上帝的自主性就有关系了。OK， 今天应该有时间，一点岔题。为什么上帝不需要盼望？你可以从很多很多的理解啊，他就是次盼望，他就是次盼望，他本身就是盼望的对象。或者你要用，因为我们有点时间，你要用另外一个神学进入来理解的话，因为他是 ase 自己自主的上帝，盼望就关乎潜力和实现，但是全然自给自足 ，a simple God， 全然纯一的上帝是没有潜力和实践之间的差别，他就是 pure actuality， 他就是全然的自给自足，已经实现的，所以他没有盼望可言。听懂我的意思吗？OK， 上帝不需要信心，他也不需要盼望，但是上帝爱。Right， 上帝就是爱，所以最终我们要效法上帝，是爱让我们效法上帝，是让我们有他的形象。刚刚一信已经提到，世人怎么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彼此相爱。但是注意，总是还有一步。There's another step. 为什么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要如何效法基督？ 要爱。 这在这堂课是不会错的答案。苏兰姐说，三一神因为他们彼此相爱。神学家会用类似的语言叙述上帝就是爱的本质。这个他们这个复数，就是理解是我们信的是一位什么？三位一体的上帝。Aquinas 或者中世纪的神学家，他们的进入会比较用这一类的语言，譬如说他们会说圣灵是位格之间的 bond of love， 爱的连结，或者说他们在位格之中的关系，或者位格之间的区别就是 procession， 子在永恒中生出，圣灵在永恒中被 sent， 被父差遣，被子差遣。改革中的神学家，正统改革中，尤其像约翰·欧文他们会说这就是我们能说的，不会再说更多。但是中世纪的 scholastics， 他们可能会用比较像舒兰杰的言语，就是说三位一体是彼此相爱，然后发出去的圣灵发出去，特别是圣灵的所谓的在永恒中的差遣或发出 emanation 或 sending 或 procession 或 spiration， 是爱的发出。你要很小心的理解这个，因为你一旦理解错误，你就变成什么三神论， right？认知这个，所以三一论的论述到了高正统改革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避免这种 speculative， 这种比较臆测性的言语。他们会说，我们知道，我们就他外在的工作知道，三位一体之中是有区别的，它是 unity， 它是 simplicity， 但是有其区分，位格上的区分，它的本性上也有某种区分，并不是说有不同的本性组合成一个上帝，但是我们还是要能够说上帝是爱，上帝是公义，上帝是圣洁等等等等，位格之间也有区分。什么样的区分？父生子，父差遣圣灵，父不是被生的，不是被差遣的，子在永恒中生出，他被生出，他差遣圣灵，圣灵是被父和子所差遣的。And that's it. 约翰欧文说，除了这个之外，我没有办法再讲更多，因为这是圣经给我们启示的。Yeah, 但是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你可能会听过一个 term 叫 perichoresis， 或者 interpenetration， 完全三位一体的完全的互相的渗透，或者互相的，或者 perichoresis 这个字，原来希腊文有人会说字跟舞蹈有关系，所以譬如说 Tim Keller 牧师会说，三位一体他之所以是爱，是因为他们在永恒中互相的 tango 跳舞，有彼此爱的对象。 OK， 有些人会这么说，我会比较小心一点，但是的确正因为我们可以说，正因为我们相信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爱就我们人的理解来说是上帝的本质，就有其意义，因为他们的确是三个位格，你甚至可以某种程度说他们有彼此爱的对象。但你说这时候要稍微小心一点。 OK， 我们如何效法基督？因为上帝拯救我们我们上礼拜也提到这个，上帝拯救我们不是就是拯救我们叫我们称义，叫我们以后要上天堂，上帝拯救我们有其目的，尤其是关乎我们如何活在世上，有善行预备要我们行，要我们心里立志行善，因为这都是他在我们心里所预定要我们做的。或者换用罗马书8:29的，他拯救了我们，他叫我们称义，又叫我们他预先知道人就称他们为义，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形象，儿子的样式。啊，就这样子吗？ 还有， 然后呢？ 有真理的仁义的圣洁。 对，所以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不只是叫我们称义，不只叫我们有儿女的名分，最终要得荣耀，中间还要叫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样式。这个我们就理解是成圣吧，越加有他儿子的样式，仰望他儿子的荣耀，在福音里仰望他儿子的荣耀，就越加荣上加荣，就变得像他一样。这已经在地上就发生，不是只是在天上。然后呢，那是最终的目的吗？就神的目的，我也要叫他儿子在 群众之中得荣耀， 我们要看我们的成圣，看我们最终的得荣耀，看我们的身份，总是要最后还有一步，你不要忘记。我们通常会讲称圣，会忘记 诚意啊，诚圣诚意，对，我们通常会讲诚意 justification by faith， 这没有问题。可是讲到这个，通常就忘记诚意和诚圣一定是连在一起。但是我们通常讲诚圣，又忘记了那最后一步，那个 final purpose， 最终的是为要叫他儿子得荣耀，他也因此得荣耀。 And how do we do that？ 我们如何那么做？我们要如何这么做？我们要如何叫他得荣耀？我们要如何效法他？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一条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 right？ 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当如何彼此相爱。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彼此相爱，最终就是效法基督，好叫他在弟兄中做长子，就是荣耀他。这样子来理解，我们是透过经文，你时常会听到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荣耀基督，这样子应该很具体吧。这也应该让我们的彼此相爱变得非常的具体，也更有动力，不是吗？因为你要荣耀你的主。这个只对基督徒有意义，对挂名的基督徒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他不认识主，他只是来聚会， right？ 但是你们，对你们来说，这个应该是你不断默想这个真理，用不同的经文，透过不同的默想，不同的角度来思想这个真理，应该让你活出他的样式，应该让你为彼此舍己，彼此相爱，会非常的具体。关于这个部分，唯有爱叫我们在地上效法上帝。关于这部分，大家有没有什么？当然，我们可以再继续讲。我们效法他的儿子，就是效法上帝，因为他的儿子是什么？不可见上帝之可见的形象 ，right？ 或者用约翰·欧文，他会说：“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我们圣洁的模样。唯有他。”所谓的 holiness， 当你讨论圣洁的时候，你如果跳过基督，只是直接抽象讨论神的圣洁，你们应该都听过 Sproul 有一本书是 Holiness of God， 他时常谈论这个。那本书可能对很多人带来帮助，可是那本书最大缺陷是完全跳过基督，没有讨论，跳过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四章，以赛亚写到我，当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提到以赛亚的时候，他是在讲以赛亚书第六章眼前看到的那个，所以以赛亚是在讲我。你没有办法跳过基督，然后抽象的讨论神的圣洁或者效法神。 Sorry，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问题？我觉得我讲得很兴奋，可是大家的脸很凝重。OK， then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看最后一部分。这是我觉得这是最精彩，我们也很少思想这个。也唯有爱叫我们在天上像上帝。OK， 这就是论乎我们最终的结局。信心与盼望，这个大家都知道，最终要休止。我们现在在地上是什么？凭着信心，还是凭着眼见？凭着信心。但是信心，你可以说这个 instrument， 这个工具，有一天它的工具的功用就停止了，它的任务就达到了。有一天我们要进入眼见的结局。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之眼仰望基督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就要与他面对面。 我们要得荣耀的身体，与我们的主面对面。这个是你不断的思想，这个会让你非常的兴奋，应该是。我们有一天要走入我们眼见的结局，那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爱，你不需要盼望，因为你已经得到那盼望的应许，就是你的主耶稣基督，你已经与他眼见，你也不需要信心了，信心的他的任务已经终止了，因为那时候你就是眼见，不再凭着信心。 Then 那时候 All you need is love 你只需要爱。OK， 只需要爱，是只会爱， 只会爱，你也可以说只会爱，但是这个爱就当然我们理解就是不只是那种 lovey dovey 那种我们仔细想这是什么，在天堂圣徒们会彼此相爱，这也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警告，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地上爱其他的圣徒，你也不要期望有一天你会上一个彼此相爱的天堂，这就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方式来解释希伯来书十二章，若非圣洁没有人可见上帝，如果你没有办法爱地上的弟兄姐妹，你根本就是不爱，你没有办法现在凭着信心没有办法眼见的上帝。在荣耀之中，在得荣耀中，我们将永远的爱父子与圣灵，我们在永恒之中将领受不止境的启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提到在天堂你不会无聊，你不会觉得永恒之中我到底要找什么事，因为既然它是无限的，而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并不会改变我们的本质，我们就是有限的受造物，所以按照这个原则，你所领受的启示是无限的，不会止境的，不会好像就是到了一千年以后就啊，我已经告诉神，我已经告诉你，我可以跟你讲了。我现在没有什么在讲了。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做 ？No， 因为定义上那个启示是永不止境的。所以这个爱，刚刚讲到，不是只是一个 lovey dovey， 只是一个感觉，而是因为你不断的仰望他的脸，脸上的荣光，不断的仰望上帝的荣光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脸上。而圣灵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就如圣灵在得荣耀基督的人性上继续的工作，所以我们当仰望他的时候，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爱会永不止境，我们是领受永不止境的启示。如果现在神的奥秘会让我们说这是人未曾想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到的，这样的奥秘都已经在地上要拯救我们的这个奥秘都已经让我们会这样子的想那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得荣耀与我们的主面对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启示，而这个不止境的启示只带来一个结局，就是叫我们越加爱我们的三一上帝，你越认识他，你越真实的认识他，越没有软弱没有罪性的阻碍认识他，你不能不爱他，因为他就是爱，而我们越爱他，我们越仰望他，就越加爱他。所以你看得出来吗？格林罗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是 make sense， 就完全有意义了。为什么你仰望他会变得像他一样 ？Well here， 你仰望他，你不能不变得像他一样，因为你会越加爱他。OK， 所以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将来要领受的和我们现在活在地上所领受的，那个是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那个丰盛是有多么的丰盛。所以保罗可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那边讲，或者罗马书八章，我们现在要经历的苦楚，越来越要得的荣耀是自战之轻微不足道的。 We gotta believe that， 我们必须要相信那个，我们才能够活在地上有他的样式。所以老约翰会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你注意，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就表示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生，最后的，我们现在的状况不是最终的状况，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Okay. 我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圣徒在天堂不能犯罪？不可能犯罪，也不会犯罪。你不能犯罪就不会犯罪。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 You are become impeccable in heaven。 你在天堂是不可能犯罪。 Why? 为什么？先思想，我们最后再讲这个问题。或者大家现在有什么想法吗？可以先提出。 因为没有罪 了。那我为什么没有罪 ？Why？ 为什么人就不再犯罪就没有罪？啊？什么？因为已经与上帝完全在一起。为什么与上帝完全在一起就不能犯罪？我们现在没有与基督联合吗？OK， 是一点有趣的问题，我们等一下最后讨论。Edwards， 他有一篇讲道里面提到，这边的斜体字，你们的对斜体字是Edwards 的话，使徒告诉我们神就是爱，而既然他是无限的，那么他的爱就是无限的全源，爱之无限全源。既然他是自足全备的，他是阿谁？他就是丰满溢出又无穷止境爱之泉源。他既然是不变且永恒的，他就是不变且永恒的爱之泉源。而每一道圣洁之爱的川流，每一滴爱都源于住在那天堂的上帝。他继续说，爱之泉源在天上，这三位一体的本质我们得以毫无阻碍的在天上得以接近。荣耀的上帝在那里显明，在爱的光辉中展现他全部的荣耀，在那里全员满溢出爱与喜乐之川流，足够让所有人喝，可容每个人沉浸，好似爱的洪水淹没世界。这是我的翻译。I don't know， 我今天我好像很得意，可是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反应。Anyway， 是一个圣徒，如果他真的已经预尝到那天堂的，这就是会写出来的。也许我们没有他的文笔，但是应该我们有同样的情操。你可以想象，会写出这样的人，他是何等盼望上天堂。所以，希望爱之中最大的是爱，因为天堂将是爱的洪水 ，a deluge of love。天堂不是信心或盼望的洪水，却是爱的洪水。Okay. 因此，我们可以说，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叫我们上天堂。最终的目的，上天堂是叫我们能够爱，叫我们能够眼见那爱的唯一的对象。因此用现代人台湾人喜欢让我能够尽情的爱，我只想好好的爱你，我要在天堂上你可以好好的爱上帝。爱是万事的结局，爱就是荣福之官。爱就是荣福之官，你一旦理解这点，我们就不会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把它读小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只是牧师在那里啊，你们以后要彼此忍耐什么什么，不要这样。哦 ，no， 他是，但是绝对不只是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关乎我们最后的结局，上帝要我们所得的。爱是永不止境。What does that mean? 在天堂，爱是永不止境，是荣福之官，因为你要眼见他，你就不能不爱他。所以因此我们为什么在天堂不能犯罪？哦，在对 ，OK， 我们还是有，我们在天堂有没有情欲？ 有 ，Yeah， 但是我们的情欲已经没有软弱了，没有罪性了，所以大家刚才有提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是，我们是有个更新的身体，一个得荣耀的身体，不再软弱了 ，OK， 这个层面可以，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应该大家读，可以做出我们心理信仰告白第一章第六。上面写的做出合理和必要的判断，其中一个很重要我们不能犯罪的原因，是因为并不是因为我们 we become so holy， 我们成了那么的圣洁而我们无法犯罪，而是因为我们的目光是注目在我们的主上，主的脸上，你没有办法把你的目光移开他的面。我们犯罪就是移开，我们在地上犯罪就是移开我们的目光，在我们主的面上，而在天堂，他是这么的 lovely， 这么的可爱，这么的荣耀。It's as if 你没有办法移开你的目光，以至于那个爱让你没有空间犯罪。或者换另外一个方式来理解，我们的主说，我们如果爱就是遵守他的诫命，爱我的就遵守他的诫命，而不遵守他的诫命就是犯罪，就是不爱。而在天堂，你根本因为你的目光全然被你的主吸引，因为他是无限的，而你是有限的，你的目光无法离开我们主荣耀的面，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犯罪，你根本不可能犯罪。啊？中旭问的问题应该是我们 好几课之前人为什么会不撒旦为什么会堕落，你还是要回去读一下那启示录，你的那个可能有一点问题。我们是在讲说最后的结局，第二次死，撒旦已经在丢在火炉里面。 OK， 最终我们讲的天堂就是那个启示录21、22章的天堂。但是其实中旭真的要问的问题，为什么当初撒旦会犯罪会堕落？他不是在天堂吗？哇、well, ，也许为什么他会犯罪？那时候我们有讨论。We don't know，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Right， 我们那时候不是讲，如果大家有一个答案可以告诉我的话，你可能是教会有史以来第一个提出这个答案的。基本上这个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主忽然在路加福音，我曾经看到撒旦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堕落。那我们现在讲的天堂是最终的结局，改革中神学家有一个很精彩的，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一节，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可是第二节，真正我们现在眼见的天是在第二节才创造的。但是现在他在的那个天堂是第一节就创造。Anyway， 有个概念，天堂有其历史。而我们现在讲的天堂只是忽略，是最终的结局。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得到最终的结局，就是在历史之中有一个最后结局还没有得到，在时间上，在人的时间还没有得到的。但是的确在某一个时段， 撒旦从天上堕落，像闪电一样。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堕落，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杀人之父，他是说谎的。Why？ 为什么堕落？为什么神容许撒旦堕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那时候也提到有一个最终的原因，我们都可以说是为了主的荣耀，为了神的荣耀。OK。 在天堂的时候，我们是那个主动的被动吗？ 什么叫主动的被动？ 因为他太圣洁，以至于我们不会犯罪，还是到了天堂，他让我们不会犯罪？ 在天堂你不会犯罪，你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方式。今天我只是提出来，要以主的荣耀的方式你去理解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犯罪，因为你是仰望他，荣上加荣，在永远之中 worship 他。尼耶迈亚第六章，就像天使们现在在天上永远的 worship 他，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犯罪。我的意思就是说，照圣经的启示，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思想我们最后的结局，包括为什么我们不能犯罪，除了我们得到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不再有软弱，不再有流泪。但是圣经这些启示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我们不会犯罪的原因，因为我们是要眼见。而我们现在会犯罪的原因时常就是 why？ 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时常没有凭着信心之眼仰望我们的主，目光定在他的眼目上。这个让我们很多时常用的属灵的术语会比较，我认为会比较具体一点，比较 practical 一点。我们都会说你要目光聚集在主的，什么意思？ What's the implication？ 最终的意义。最后我要我因为主日学我都是没有搞的，所以我时常会出问题。那我会试着回去听我的主日学，有的时候我会讲一些异端我都不知道，因为缺了一个字，意思完全反。上礼拜我讲到那个有一个我讲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的主和法利赛和文士不断起冲突的一点，我一直用主日。其实 technically 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right？ 总是在主日发生，应该是安息日 right？ 因为主日是我们在启示录那边在主的日。anyway， 所以如果你要技术上要正确一点，应该是用安息日，就是在旧约的安息日。主日如果严格来说，是我们主升天之后复活之后的定下的那个日子，但是你们都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 OK， 所以我们会说守主日，对我们来说我们守主日就是守新约的安息日，也可以说守安息日，我个人不会觉得有问题。但是讲到在新约之中所发生的事情，我应该是要讲安息日。OK， 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 ？I don't know，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神学里面圣徒们比较少注意，神学家也比较少注意。有一些人开始在注意这个，我们最后的 beatific vision， 我们最后的结局，我们的荣福直观。可是总是和创世纪第一、第二章连在一起，这个是很多东西我们还可以再发展，也应该会让我们很兴奋的。OK，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思考，爱其实不外乎就是要带我们进入那最后的结局。我们在最后的结局之中，也是因为越加爱你，就越加有你儿子的样式，就越加有份于你。而也就是透过爱，我们有份于那永远的福乐，不止的喜乐。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与圣徒们一起集体敬拜，让我们今天的敬拜只不过是一小点反应，我们未来要在永恒之中永远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谢谢。